各位老友记吓，欢迎咧又翻到嚟呢一集嘅宝国嘅吓，蚀到空虚十年血泪史啊！呢一个嘅 MHK 啊，呢一个嘅纪念特辑。咁啊，想同大家讲声啦，我谂如果喺其他嘅呢一个嘅途径里边咧，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啊，吓蚀到空虚十年血泪史咧，咁我谂啊，暂时咧呢一个嘅 season 咧，我就会做到咧第40集。咁啊，今日咧就应该系39集嘅。咁我會做多一集咧，就會啊，暫時咧就係將呢一個嘅節目嘅系列咧，就有一個嘅停頓啦，或者休息一陣間啦。咁啊，都畢竟做咗40集啦。咁啊，通常就每兩個禮拜就一集。咁啊，近排因為咧，即係冇以前嗰種嘅啊，做嘢做得咁快啊，又即係多咗一啲嘅雜務啊，都有啲嘅 delay 啊。咁啊，依集就出街啊遲咗。咁好多網友咧都炸型啊！搞錯啊，老王啊，咩就遲咗啊，咁耐啊，咁樣咁啊，唔知係咪嗰個即係成日偷我哋片嗰個友仔啦？你知佢化身做幾廿個名啊嘛，係嘛？咁啊，即係留言啊，扯我啊，要我快啲做呢一個嘅啊，蝕到空虛十年血淚史，等佢可以偷片啊，放上網，可能佢真係冇錢開飯啦，咁要靠嗰啲片去接濟佢咁，未定冇所謂啦。你中意偷就偷啦，係嘛？咁啊 ，anyway 啦，咁啊，今日去到第39集，咁啊，点解想同大家暂时停一停咧？咁样，咁啊，始终都系最紧要一样嘢啦，工作就好忙碌啦。而且我就想做多啲另类一啲嘅题材嘅一啲嘅节目，咁啊，尤其是第三台啦，我真系想出片出得密啲啦，就每一个星期出一条片啊，咁有时咧就会俾一啲嘅节目就阻滞咗咧，有时第三台出唔切片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暫停呢一個嘅蝕到空虛網台血淚史啦，而做大家嘅節目咧，都係有我一個嘅原因喺裏面。咁又唔使擔心嘅，付費嘅會員嚇，咁你會發覺咧喺嚟緊嘅2025年咧，我一定會係兼顧翻一個嘅 balance 咧，就係俾錢睇嘅網老友記，你一定有 special privilege。而平時咧就喺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裏面追捧我哋啊，支持我哋嘅網友咧，你一定亦都有維持足夠嘅一啲嘅片數咧，俾你哋咧就係過夜神啦、打發時間啦、吸取資訊啦、各方面嘅嘢。嗱，今集咧我就特登走出去咧，就喺3-4度左右就同大家做節目，起見我講嘢都有煙出噶啦，係咪？咁你都知道啊，唔係亂得去邊噶啦，咁啊。睇呢個時間咧，温哥華嘅11月、12月咧，就開始到步入呢一個嘅 Christmas spirit 啦。咁而好多嘅朋友咧，都開始準備咧，就係好似我哋過農曆年咁樣辦年貨啦，嚇，即係佢準備一啲 Christmas shopping 啦。啊，錄影呢一日就係啱啱嘅呢一個嘅Black Friday 大減價嘅呢一個日子，好多一啲嘅鋪頭啦，扭盡六任咧，就要哇！去佢哋嘅呢一個嘅 sales 啊，嚇減價啊，咁啊希望好多嘅啲嘅貨咧就清貨，正宗嘅要錢唔要貨啊咁樣。咁啊依排喺温哥華嘅交通咧就會比較即係忙碌啊，好多嘅人咧都喺湧到去商場裏邊咧就係買佢哋啲心頭好啊，或者準備 Christmas shopping 咧，就喺聖誕節裏邊咧送俾啲嘅摯愛親朋。咁每逢過到每一年嘅年底咧，其實我都可能喺某一啲嘅節目裏邊我都有講過，就係我搞一個個網台咧，如果以一套嗰啲嘅西片啊，或者嗰啲 TVC series 啊，佢成日都會有一個個 season 嘅，咁啊好有趣噶。咁佢哋又哇有啲係10幾個 season， 12個 season， 話譬如個 Big Bang Theory 去到成12個 season 咁多係嘛，咁有啲去到7個 season、8個 season 啊咁樣。咁啊 ，depending on 咧個劇集嘅受歡迎程度啊，會唔會繼續落去啊？有冇 budget 去再拍啊？或者支持嘅人數有冇跌 walk 啊？嚇定係增加啊？咁而決定呢一啲嘅TV series 嘅延續嘅。咁有一啲嘅片咧就會爛尾喎。咁啊，即係未做到底，未做到真真正正嘅 finale 咧，就俾人哋腰斬咗 mature 咗咧，就 remove from 一個嘅 list 啊。咁啊，譬如有一套嘅電影就講啊，聯邦密探啊，點樣去開始一個嘅小組去調查一啲美國裏面嘅 serial killers 啊，嗰度嘅戲咧，我就真係好中意睇。咁但係奈何去到呢一個嘅兩個 season 就完啦。咁啊，點解我同大家講呢啲咧？咁樣其實我都係每一個年嘅年底咧，就係覺得 MHK 咧就一個嘅 season 就完咗，一個新嘅 season 咧就又嚟啦咁樣。咁每一次喺年底嘅時候我就覺得好感恩啊！我終於捱到一個個 season 啊，仲有一個 season 嚟咗。咁但係永遠咧都會諗，究竟下一次 嘅聖誕節或者年底嘅時候，又係唔係一個嘅season finale 啊，定係呢一個嘅series finale 啊 ？series finale 就大領落啊，因為就成接咗個 program 啦嘛。咁 MIHK 呢一個嘅故仔會唔會繼續可以延續落去咧？咁樣咁每一個 season 咧都好有趣嘅，即係隨住有新嘅角色加入，咁亦都有啲舊嘅角色就係離場。咁有啲舊嘅角色就可能會喺跳幾個 season 之後又會翻嚟嚇咁樣，咁人生就是如此。One MHK 亦都係咁嘅依一個情況。而依一個嘅一定會落嚟啦。咁我可以講啦，我唔係話喺一直呢十幾年啦嚇，即係出年進入第十二年啦。咁啊，One 依一個 MHK 係咪哇我閪多個威啊？定係哇即係賺到好多嘅嘢，叫響叫獎啊？咁當然唔係啦。我有好多嘅tangible 嘅嘢係輸咗，咁亦都有好多 intangible 嘅嘢就分翻翻嚟，咁亦都係我估計唔到。咁今集主要都係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啲心路歷程啦，喺作為一個嘅年度差唔多要到做總結啦。究竟係經營咗一個嘅網台咁多年之後，究竟係閪多個威啊，定係即係得嘅多還定係失嘅多咧？咁樣或者失敗嘅呢啲嘅原因係啲咩嘅嘢咧？咁都好坦誠咁同我啲所有嘅支持者咧去分享。咁啊，一直以嚟啦，咁啊，開頭嘅時候即係雄心壯志啦，即係當然諗住啊，可以整一個嘅網媒，咁而利用一啲嘅finance 上面嘅呢一個嘅技巧，咁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嘅出色嘅 building， 足夠一個嘅 requirement， 然後咧就可以喺創業板裏面咧就係上市，咁然後就希望開始做一個 listed company 嘅咁樣。呢個就係當年啊，即係我搞網台嘅時候啱啱遇著剛剛認識咗 K.C. Sir， 咁大家兩個都喺呢一方面裏面就有傾過偈，咁就即係佢會用佢金融嘅叻嘅地方，而我自己就做咗擅長嘅傳媒communication 啊、創作啊各方面嘅嘢，咁希望可以做好嘅呢一個嘅網台，然後即係achieve一個大啲嘅呢一個嘅 platform， 吸納多啲嘅資金，然後將佢擴大啊咁樣。咁我諗大家都如果有我哋由星期五母女到我創離開老蕭嘅呢個地方創立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嘅時候，你都知道即係世界嘅變化即係都我諗十二年前嘅我係絕對冇諗到今時今日十二年後我竟然喺返去個老家溫哥華裏面呢暫時呢就係要寄居喺度。咁我話時話啦，我已經喺 Vancouver 裏面咧，就足足咧有三個年頭都嚟緊啦嚇。亦都有一段嘅時間咧冇翻到依一個香港。最後一次翻香港嘅時間就係喺依一個嘅2023年嘅二月，係如果冇記錯，二三月嘅時候 ，no 係咪？係啊，2023年依一個嘅二月。咁啊，即係出年咧就去咗兩年，就冇翻去到依一個嘅香港。咁當年你問我掛唔掛住香港，當然掛住啦。咁有自己嘅一個基地係嘛，有日見到啲同事。咁有時啲網友亦都會上嚟我哋嘅基地裏面探班。有好多嘅一啲嘅網友譬如阿 Janet 啦，咁成日啲整啲雞翼上嚟啊。有時會見到阿廖小姐啊，咁有時又見到 Mary 啊，係嘛？咁十三姨啊嗰啲啊，成日都會上嚟探班。咁當然亦都有時個基地打開門口有啲嘅柒碌。會走上嚟搞事啊咁樣啦，咁即係以前的士判官嗰個節目裏面都有條嘅白卡精上嚟搞搞震啦。我唔係怕佢上嚟搞事，我最怕佢上嚟就係佢成身嗰啲汗臭味啊、污糟邋遢啊、手指菌邊啊，佢嗰個嘅口罩都唔知幾多日冇換啊。咁哇上嚟一個搞搞震真係唔等得你死，即係呢啲又係題外話啦。咁即係打開門口做生意總係會碰到一啲嘅頭暈身興嘢。咁如果你問我，而家嘅一個模式好玩啦，定係之前嘅一個哇，有一個嘅幾千尺嘅基地，哇啲人嘅 bang bang bang 啊，有啲 staff 又好多啊，邊一樣嘢會刺激啊個人咧？嗱，好老實講，如果你問咧，我係比較 enjoy 咧，係喺節目嘅創作 rather than administration 嘅，因為管人啊、人事啊各方面嘅嘢咧，的而且確唔係老汪好擅長嘅一個嘅項目。同埋人就係好複雜，咁同埋人咧，尤其是香港人咧，口不對心咧，依一樣嘅嘢咧就成日都會發生。咁所以好多嘅情況之下咧，你同佢講一套咧，佢就會做一套；大家 agree 咗咧，佢就做另外一套。咁即係好多奇形怪狀嘅嘢，你會接觸得到。咁一直以嚟咧，即係 如果你要 spend 太多時間去兼顧呢啲嘅 human management 啊，其實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嘅 hardship 嚟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呢一個情況，我真係將個公司，你話我迫於無奈，隨住個社會嘅變化去改變，然後要離開呢一個嘅觀塘啊，然後即係去到嚟加拿大化整為零，咁然後啲手足啊，即係散到全個世界各地都有咁滯，跟住就唔同嘅 time zone 去做，係啊。physically 啊，係冇以前咁辛苦，咁舒服啊。但係的而且確就係工作上面嘅呢一個嘅時間長咗啦，疲累咗啦，兼就個 time zone 啊，捱眼瞓嘅機會多咗啦，落手落腳嘅情況會多咗啦，少咗啲手足去幫忙啊，各方面嘅嘢，真真正正嘅捲起衫就自己落手砌啦。但係而家咧，因為只要咧就係兼顧喺一個嘅 program 嘅創作啊，節目嘅質素啊。同埋剩低落嚟嘅老友咧，全部都係大家個 mindset 好近似，都係有一種我哋有我哋嘅 expertise， 我哋有個 know how， 我哋有個分析能力，我哋有我哋嘅知識，而係點樣可以咧就係分享俾我哋嘅一啲嘅 MHK TV 嘅支持者去了解。每一個人都唔係為咗自己嘅一個嘅最大嘅福祉去做嘢，或者利益去做嘢，亦都唔會為啲戇鳩嘅一啲嘅知名度行出街，有人見到你，喂鱷魚，方子博，喂列大夫，即係認到你嘅就好開心咁樣，即係打卡啦，咁你笑到到十熟九頭，亦都唔會有啲戇鳩嘅一啲人唔知咩老闆睇得起你啊，跟住認到你啊，然後走嚟同你影相，你又屎忽毛都鬆曬，咁你唔係呢啲咁嘅人嚟嘅，即係我哋全部都係知道自己而家係喺動盪嘅一個時間啦，香港處於不安嘅時間啦，而我哋自己一個嘅抱負就係希望我哋一個嘅理想，我哋嘅一啲嘅信念我哋一啲嘅知識同埋我哋一啲嘅分析一啲嘅睇法，唔想講話講到好似自己預言家咁，而我哋有啲嘅 forecast， 有一啲嘅分析，而希望可以同廣大特別喺香港淪陷區嘅網友裏面咧，就係溝通交流，而佢哋知道我哋得到一啲嘅資訊啦，又或者即係我哋可以幫佢哋發言啦，又或者香港嘅主流媒體俾唔到呢啲嘅信息佢嘅時候咧，令到佢哋咧可以了解個世界嘅局勢，或者香港嘅一啲嘅政策啦。共產黨嘅倒行逆施嘅戇鳩嘢點會 impact 到香港嘅呢一個嘅城市啊？而佢點樣可以利用呢啲嘅分析資訊啦，可以安居安身立命？咁而家呢一個就係我希望 MHK 可以行嘅呢一個嘅方向。我哋唔 bullshit 啦，亦都唔會做埋啲戇鳩嘢啦，亦都唔會做埋啲反智低能嘅嘢博眼球啊、博 kick view 啊、博流量啊，即係亦都唔會無拉撒咁啊，揾條友出嚟祭旗咁啊，即係你又鬧我，我又鬧你，講是講非係嘛？即係又或者唔會去好似其他香港啲KOL 同流合污咁揾啲冇公共性嚇、冇智慧或者係冇呢一個嘅任何嘅討論價值嘅嘢出嚟，就係大輸特輸咁，就係咁樣做法咧，就只會令我哋嘅網友就繼續愚蠢落去。咁啊，呢一個係我定咗而家呢一個嘅路，咁亦都好清晰嚇。係用最簡單嘅呢一個嘅方法，最容易 operate 嘅呢一個方法咧，而繼續咧就係延續我哋嘅呢一個嘅走向落去。咁啊，答翻大家嘅呢一個情況嘅話，咁而希望咁嘅呢一個嘅形式咧，喺我哋疲廢盡量降低，而全部都係一班嘅志同道合嘅手足能人異士咩都好啦嚇。喺呢個 moment， 大家希望繼續將呢一個精神嚇延續落去走落去嘅時候，咁嚇。希望可以有多幾個 season， 又或者即係唔好咁快一個 series finale 係嘛，即係收皮離場。咁啊，就係我而家暫時喺今年裏面差唔多去到完結啦，一個少少嘅依一個心願。咁你問到我你攰唔攰啊？即係做咗咁耐嘅依一個嘅網台十幾年啦，咁我一日仲有黃一文先生喺度嚇，佢仍然七條幾啦，都仲喺度堅持開麥。咁我五廿幾歲係嘛，出年至五廿七歲啫，講乜撚嘢攰啫係嘛，即係人哋都仲有魄力咁樣去踩落去，我仲有個老友何良茂，日日都出片，佢都七十啦係嘛，咁我點撚樣咁緊好快會話攰咧咁樣？咁但係隨住個年紀嘅呢一個嘅長大咧，咁可能喺個節目嘅取向咧，就唔會做啲咁有啲嘅，即係比較係點樣講好咧？嗱，講笑啊！或者係開玩笑啊，夠説話夠抵死啊！依啲係離唔開啊，一係啲係我哋血裏 DNA 嚟嘅。咁但係會唔會再做一啲嘅戇鳩嘢啊、搞笑噶，或者係啲滑稽無厘頭嘅嘢？咁依啲就可能咧就隨住自己嘅越大咧，喂， 生活到咁上下，年纪长到咁上下，你都唔会做埋啲戇鳩嘢啦。咁节目嘅取向就会比较会 serious 咗啲，同埋有深度啲。咁呢一个系我可以答大家嘅未来 MHK TV 嘅 program 嘅一个情况。咁但系谂翻起咧，即系估唔到喺十年嘅时间里边咧，即系 MHK 其中一个我哋觉得。如果我早啲知得到，如果有个水晶球可以令我早啲知得到吓，世界嘅变化 ，technology 嘅变化，可能真系等多几年，又或者唔搞，又或者啊，即系用一个轻巧啲、简单啲嘅一个方法咧，去做一个嘅网台咧，就唔使抌咗咁多嘅一啲嘅资金资本。咁啊，点解会咁样讲咧？咁我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基本上阿朱、阿九、阿茂、阿寿啊，佢哋自己拿一部电话啊，拎个 stabilizer 啊，有互联网，咁啊，已经系做直播啊，做 program。如果你唔注意啲嘅节目嘅质素，咁啊，即系打出嚟做直播 go up 咧，咁其实基本上咧又唔使剪，系咪？即系就喺度 go talk， 咁啊，咁啊，已经系一个节目啦。咁啊，又呃到人哋货金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哦，俾心机啲嘅啊，剪下片啊，做一啲嘅 editing 啊，做一啲嘅后期啊，咁啊，嗰人个节目嘅质素好啲，咁啊，但系有时咧就系讲紧啊，做十零分钟就算数啦咁样，咁啊，点解啊？喂，大家都要揾食噶，你唔可以啊疯狂咁样喺度 occupy 你咁多嘅呢一个嘅时间，咁所以喺老屋嘅立场就系见到，哇，嗰阵时见到我哋有整部operator 嘅 panel。又要有 server， 又要有 studio， 又要打灯，又要用 back magic， 哇，好多依嘅劲抽依啲嘅架撑去 set 个 studio， 我哋已经嗰阵时已经系笑晒啦，就喺度讲，哎呀，啲啊，以前喺迷惘里边，萧若元抌几多钱落去整佢嗰个嘅 studio 几球，我哋而家用球几，系嘛，咁已经系搞掂咗啦，起码平佢75% 赚晒啦，咁啊，当时啊 MHK TV 阿 Q 咧就系直情咧。就是咁样嘅，同我依一个嘅讲法。咁啊，估唔到吓，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再过多几年之后，即系求几都唔使需要啊，系嘛？乜嘢就摆上依一个嘅云端，系嘛？啲片吓，即系自己有部电脑吓，有部手机，咁啊，即系即刻可以做直播，系嘛？咁如果你话诶，啲 payment gateway 系你都要搞噶，系嘛？好多嘢要搞嘅，要人手噶，如此类推。屌，而家个 YouTube 可以啊？点啊？可以利用呢一個嘅special 會員制，係嘛？你啊付費會員，你可以擺絕密片上去，一樣又可以咁，係嘛？你用 YouTube 去做節目咁啊，佢雖然抽咗你嘅傭，係嘛？佢亦都會俾翻啲廣告費你。咁你亦都喺個 finance 方面驚嗰啲咩 payment gateway 啊，好鬼煩啊，嗰啲 kick clack 嘅，人哋都幫你 sort out 曬。咁啊，點會好似我哋咁啊？而家我哋仲要煩係嘛？仲要整個 app。擺上去呢一個嘅Google Mart 啊，或者係呢一個嘅iPhone 嘅呢一個 App Store 裏面，哇！啱啱頭先先知道啊，我嗰個嘅Android 嗰個嘅 App 要申請個 number， 依個 number 就好似一個嘅網上面嘅商業牌照咁樣。咁依個申請依個網上面嘅商業牌照咧，仲要成差唔多成4900多蚊，啊，又要跌錢，而 keep 住一個喺 Android 手機裏面可以喺個 Google Mart 裏面下載到落嚟嘅依一個嘅手機程式。咁你話係咪無啦啦整突啦，搞到自己鬼咁啊？即係要 expand 多咗咧？咁而家只不過我註冊咗個 YouTube channel 或者註冊咗個 IG 係嘛，成日都可以直播係嘛？即係如果你玩小紅書或者 TikTok 嗰啲，又可以微信支付，哇，幾鬼方便啊！係嘛？點會好似我哋嗰陣時唔係爭好多啫嘛？8至10年到嘅時間，個世界已經出面一個反天覆地嘅一個變化。咁所以喺我嘅自己嘅立場裏邊咧，我係估唔到咧。個科技嘅變化咧係會咁重大，而令到咧即係我哋喺個原本可以喺個支出嗰方面慳好多，而家就變咗咧就係以前嘅架撐或者以前嘅啲嘅 set up 反為作為咧，而家就更加多一個嘅 expenses 嘅一個嘅負累，即係細都估唔到。咁啊，今時今日啦即係你話講嘢你話我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收口咧？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講啦。如果大家跟足我哋咁耐咁多年嘅，你都知道老哥係冇收過口啦，只有越玩越激啦。咁而當然啦，即係你哋會鍾意聽老哥有時有啲嘅言論啊，我係唔留口唔留手嘅師傅個細佬叫唔留口係嘛？即係話到口中留半句半你老母啊，即係照屌係嘛？識又屌，唔識又屌係嘛？即係總之就係相信就係講真話係嘛？做得好嘅當然會讚，亦都唔會因人廢言。做得唔好嘅咁你帶定老母上嚟揾我就得啦係嘛？即係一定係狂媽媽叉嘅。咁可能係我哋嘅言論又會比較係偏激啦，又或者係即係篤到人哋嘅痛處啦。 又或者喺讲嘢嘅里边就唔留口啦，即系即系中意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吓，即系总之就会表露无遗我哋嘅啲喜恶啊咁样。咁当然会辣着咗好多嘅人，一啲唔同政治光谱嘅人吓，即系男人啊，系嘛啊，共捻啊，咁啊嗰啲小粉红啊，当然亦都系真我哋仇心似海啦。咁有时所谓嘅咩嘅同路人啊，嗰啲嘅物体咧，即系做啲好笨拙嘅嘢、戇鳩嘅嘢咧，咁我当然亦都吓将佢嘅所作所为啊，或者系佢做错咗啲咩嘢啊，坦诚咁样啊，即系喂大佬讲出嚟啦。嗱，当然孖叉就紧嘅，系嘛，即系觉得你戇鳩、小鳩，你亦都系必然嘅。或者做啲嘢出嚟，即系喂唔肯系啊嘛，你咁捻戇鳩，讲啲咁嘢唔适当嘅，咁啊又将你照废啊。咁啊必然咧就有呢啲嘅情况会出现。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所谓嘅同路人，亦都系抵唔捻住颈啊，面皮乱啊，又憎鳩你啊咁样。咁啊，亦都係令到老我喺過去咁多年裏面咧，就有好多一啲 unnecessary 嘅煩惱啊。如果你問我咧，招惹咗啲亂鳩咁嚟嘅人啊，但我只可以安慰自己，世界上面只有啱同埋錯。如果有一啲咁無聊嘅人嚇，即係無理無故仇恨你，唔去咀嚼下我哋講嘅呢啲嘅説話。而你覺得我哋真係針對住你，而你無厘頭咁樣去偏激地咁樣去發我哋爛渣啊，攻擊我哋啊，視我哋為敵啊，如此類推咧，咁我都幫你唔撚到，因為我已經決定咗，我唔中意對一啲我唔識無緣無故嘅人用一個嘅仇恨嘅態度咧對待佢哋，令到我自己太多負能量，我瞓唔撚到覺啊，谷鳩氣啊，春代大個乜啊咁樣，我唔想咁樣，咁啊即係你咪有你真啦，我又繼續講，我亦都唔會收口，亦都唔會辯駁，講咗就係屌射出去嘅箭發出去嘅呢一個子彈收唔翻嘅，係嘛？你叫俄羅斯可唔可以射一個嘅咩中程度彈道導彈啊去一個嘅烏克蘭唔得噶嘛？咁啊講咗就講咗噶啦，係嘛？我覺得認為係咁嘅，你哋係做錯咗噶啦，我就射咗出去噶啦。咁啊點啊？嚇，中意聽就聽，唔中意就聽就撚就係嘛？你中意谷鳩氣就繼續係嘛？我 I can't help it 係嘛？咁啊你會繼續周鳩我咯。咁好多呢啲嘅人haters 啦，無論係所謂嘅同路人，或者係我哋一直孖叉嗰啲嘅大陸呢小粉紅男撚建制撚咁一直都係有。咁你話值唔值得咧？冇話值唔值得嘅，都做咗啦，係嘛？亦都唔會翻轉頭啦。我今日唔做，亦都唔代表呢扎人唔會放過我，又或者唔會繼續唔嬲我，係嘛？咁既然係咁，咪繼續令佢哋唔高興啦，即係令到好多網友高興之餘，亦都令到有好多嘅人對一個完全唔認識又唔了解我嘅人即係憎恨我咁喺佢哋嘅寶貴嘅生命裏面將我擺咗咁重嘅呢一個位置，咁你真係戇撚鳩咯，係嘛？你老母唔擺喺第一位，係嘛？你老豆唔係擺喺第一位，係嘛？屌你老母個閪唔係擺喺第三位，係嘛？咁即係你浪費人生光陰去憎恨我，咁呢啲就係一直係做網台，唔知點解會招惹咗咁多呢啲嘅煩惱。不過咧，即係蘇花咧，如果你同大家分享咧，我就好覺得咧，網友咧有一啲好有趣嘅 behavior 咧。就因為唔需要表達個真身，又或者可能佢有時會上埋嚟，我公司都未頂㗎，但係佢之後發生第二個喺網站裏面屌我都未頂㗎，係嘛？咁你點知？即係呢個就係香港裏面，就係、是、我最怕一啲嘅但好多嘅香港人都話多數嘅係面嗰陣同底嗰陣係好唔同，同埋佢唔會同你講真話。可能我喺加拿大長大啦，喺南秀朗成日都同我講，你根本都唔係。香港人嚟嘅，你係鬼佬嚟嘅，即係你啲嘢直來直去啊，大情大性啊，即係有嗰句講嗰句啊，唔留口啊，係噶，我諗我都係噶，可能阿藍秀朗都喺呢一方面都好了解，咁我係唔中意隱隱晦晦，你係啊係，我唔中意你就唔中意你，我就會話俾你聽，我係唔中意，我唔會即係屎屎忽忽咁樣收收埋埋，咁香港人就係唔夠膽面對一啲嘅你認為唔妥當嘅，喂，即係同我講啊，上嚟話俾我聽啊，係嘛？咁啊，淨係喺一啲暗角裏面咧就化名啦即係男嘅扮女，呢一個嘅或者係扮狗咁樣，咁啊即係喺度喔喔喔啊叫啊，咁呢啲都係我一直做落去裏面見到好多嘅 haters 嘅問題。開頭咧，我問俾大家聽我心路歷程嘅改變咧，我都會上心啦，又或者係諗要 defend 啦，去即係去同佢哋講啦。咁但係我到最後都費事解話啦，有乜好解話啫？你明就明，唔諗明就唔諗明啦，係咪？即係你無撚離頭，即係譬如好似喺奧運事件裏面， 无填情嘅。你唔去屌中国共产党，你唔去屌李家超，你唔够胆去屌杨润雄，个捻个捉咗江泯云嚟祭旗，我话江泯云去祭旗，我觉得呢系懦夫嘅所为。一个人系嘛，佢做咗咁多嘅努力，攞到呢一个嘅金牌，咁啊，佢亲唔亲共吓，即系其实对我哋而家呢一个嘅沦陷区里边嘅人嚟讲，又有啲乜捻嘢所为啊？难道你唔喺一个地方生活？系嘛？难道你个地方里边唔可以吓，即系继续去揾食？你仍然喺一个地方里边嘅时候，你亦都有时就系身如柳碎随风摆，系嘛？你都冇办法去拒绝吓，同呢一个政府要妥协啊，或者系系嘛？咁唔通我啲做公务员嗰啲，屌你咪死嗰支持基本法，你捉捉西晒佢，屌你咪打靶咩？系嘛？唔捻通你养鸠佢过世啊？咁系嘛？你哋觉得佢太共嘅，你可以唔捻奶，或者你可以唔支持佢。同埋你要屌鳩嘅就係極權嘅分子，佢點解要擺佢上台係嘛？咁但係呢啲網友啊，即係當佢話俾佢聽話義正義嚴，你又屌錯人啊，屌搞錯閪，唔係咁樣應該嚟搞，不個個就老羞成怒就揾我嚟發泄，咁都無他嘅，因為唔使成本啊嘛，係嘛？佢哋如果夠膽去政總裏面去屌人，或者開名係有戰爭身開個 channel 出嚟鬧政府，佢哋又驚死啊嘛，咁啊唯有邊啲講啲唔啱佢聽嘅嘢，佢就喺個化名暗角裏邊咁樣去廢。咁其實咧，我都覺得係幾得無聊，同埋最撚戇鳩嘅就係你唔中意聽嗰啲嘢，咪走咯，唔好聽啦，係咪？點解浪費人生光陰裏邊去追隨去 follow？ 我講一句，你又喺度窒一句，係咪？冇意思啊，係咪？咁啊，即係喺個網台界裏邊，我就係見到實在太多好奇怪嘅一啲嘅網友，網友嗰個嘅本質係嘛？我盡量希望嘅就係 MHK 嘅網友全部都係理性啦。心地好啦，有宗教信仰啦，知道个大义喺边度啦，系嘛？即系亦都希望佢哋理性啦，有逻辑啦，系嘛？有 common sense 啦，吓，即系我想佢系要呢种嘅网友，可能系喂你唔要全部大多数，净系要啲咁小撮嘅，你咪越玩越滨州，越玩越缩咁样。咁但系我情愿同一班自己意气相投。又或者有啲人會識得欣賞我哋講嗰個原因，又或者可以同我哋理性去討論嚇，即係佢哋覺得嘅一啲嘅睇法。就算大家有一啲嘅唔同嘅呢啲嘅意見，都可以咧就係交流啊嚇，去分享啊嚇，咁而唔係咧就係散播仇恨啦，又或者係即係懟喺暗處裏邊去搞你啊、投訴你啊、撲你啊，要你收皮為止啊。咁呢種嘅做法咧，呢啲嘅網友咧，希望你哋真係盡量過主。系嘛，即系唔好再喺我哋嘅 platform 里边咧，就系再呢一个嘅出现。咁你问下我老阿，你温咗呢个台里边有冇一啲嘅遗憾啊？有一啲嘅唔开心嘅呢啲嘅事件咧，咁样咁啊，当然会有啦。咁即系譬如我同我识咗好由细玩到大嘅阿周公子，系嘛，即系因为都系因为搞呢一个嘅网台不和，系嘛，即系闹翻。咁啊，但系同时之间，我亦都好痛心地知道佢个人嘅自己嘅呢一个嘅脾性啊，个真实嘅性格啊，真实嘅一面会系点样？咁啊，即系有一啲嘅九啊几年冇见嗰啲嘅同学，系嘛，借啲嘢咁墨西哥嗰啲，系嘛，即系搞震，系嘛，即系黐住阿仙人啊，上嚟拗着数啊嗰啲，咁你亦都系见到，你觉得佢好可怜啊？点解你？作為我個同學，係嘛？由細玩到大，即係由小學一直讀到去中學、幼稚園開始，我已經識你。點解你會個人會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咧？做嘢唔大氣嚇，成事不足嚇，依一個嘅性格有依一個嘅撲街賓州係嘛？即係搞震咁樣拗着數，做埋啲咁小家嘅嘢，同喺一間學校出嚟，同一個嘅 platform， 同一個天台裏邊踢西瓜波，同一個天台裏邊玩立定跳遠隊長球。系嘛？咁啊，当然即系我读书叻，你读书柒，咁啊冇计噶咁样。但系都唔系代表长大咗之后，大家个变化会系有咁大呢啲分歧。咁但系当你去 find out 咗，曾经有两个同你同一间学校，由幼稚园 B B 班开始认识嘅朋友，你发觉到即系佢哋嘅真实嘅本性系点嘅时候，都系经过经营呢一个嘅网台。咁我自己系觉得一个几无奈嘅呢件嘅事件里边。咁你话至于同阿东啊嗰啲力苏嗰啲去嘈，咁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冇办法嘅。因为第一大家性格就唔同，第二大家对网台嘅睇法亦都唔同。亦都当然我系劳资方吓，佢哋又唔当得佢哋系劳方系嘛，咁即系明明俾咗好多着数佢，咁但系佢要埋啲虚无缥缈嘅嘢系嘛，即系当我老衬咁样去即系做埋背后啲即系湿枝蛙嘅嘢，咁 當然早啲知道佢哋係咁賓州，早啲同佢收皮。咁我就反而覺得我冇對台長啊力蘇呢啲咧有任何一啲嘅 regret， 因為呢啲喺人生嘅進程裏面，如果你經營一門嘅生意，你總會遇到啲撲街或者意見不合，一定會鬧翻啊，會冇乜問題。係嘛？咁我呢個反而咧就大家以為我會 regret 啊，即係會唔會同阿東嘈話 no big deal 係嘛？因為佢只不過生命中嘅一個嘅過客係嘛？咁但係你問啦，周公子同埋墨西哥呢兩個由細玩到大嘅同學咧，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咧，見到佢哋原來一段時間我哋分開咗，你有你嘅忙碌，我有我嘅性生活嘅時候，長大咗嘅時候，哇！點解你哋啲性格會變咗咁樣？呢、這個到最後亦都連朋友都冇得做。我係感覺係悲哀嘅嚇，同埋有啲好無奈嚇，即係同埋有少少即係後悔。如果唔俾佢哋埋到身嚇，又或者平時都係有啲咩嘅同學聚會，咁可能個友誼都會長遠咗係嘛？咁但係冇得翻轉頭啦。咁開咗個網台，牛鬼蛇神都可以入嚟，咁啊就會有咁嘅依個情況出現啦。咁啊，正正亦都係因為有一個網台啦，咁啊好多人都會喺開頭嘅時間湧入嚟啦，咁。我有一个好长嘅过程里面去学晓人啊定鬼啦，系嘛？咁啊，同埋喺个筛选嘅过程里面你亦都见到好多嘅人嘅一啲嘅本质，亦都好多见到一啲人性嘅光辉，有好有唔好啦。仍然随队继续跟住落去，去揸住架车啊，继续行落去嘅老友记。咁我因为非常之感恩个上主喺你喺我生命里面出现。喺我所講嘅呢一個 MHK 嘅呢一個嘅故事好啦，每個 season 裏面亦都有你哋與我哋同行，係嘛？即係一直堅持落去，咁我係好感恩。咁啊，有啲嘅角色嚇，即係性格會變化嚇，轉移咗，或者係即係同個團隊好似唔係好夾啦，要離隊啦，定係點咧？咁我都好有一啲嘅無奈，都但係同時之間亦都係好感激佢哋一直嘅呢一個嘅過往嘅呢個支持，因為大家走嘅方向唔同啦，或者你需要嘅嘢我哋俾唔到啦，又或者你嘅所作所為我哋亦都唔認同嘅時候咧，咁大家分開咁有一個嘅非常之好嘅情況，咁就係喺一直以嚟落去啦，咁我就都學曉咗。开头嘅分手啊，未必系一个嘅和平嘅分手啊，又或者一直嘅分手落去，就可能会有啲拗撬啊，唔系好睇啊，系嘛？咁但系苏花到目前为止啦，系要离开嘅，又或者系自己另自立门户嘅，咁我当然佢只有送上无限嘅祝福，系嘛？譬如阿九哥，系嘛？每一心捧佢出嚟做的士判官，系嘛？喺个的士界佢边，而家佢无人不识，无人不晓，系嘛？咁啊，当然我同佢嘅立场上面睇一个嘅的士界嘅一啲嘅变化问题啊。我就一定會係一個嘅中立嘅一個嘅角色去分析啊，即使業界啊好與壞啊，乘客嘅唔好嘅地方。咁但係九哥當然亦都有佢業界裏面嘅持份者嘅一個嘅態度去睇某一啲嘅事。咁所以佢可能去某一啲嘅 point of view 咧，就係佢會比較傾向喺一個嘅的士佬嘅一個嘅出發點或者利益嗰度咧，就會著眼。咁而我就當然有時就覺得我唔會屌你老尾幫親不幫你噶大佬啊！咁我就即係可能會講嘅嘢就同佢有啲唔同都未定。咁但係我希望我每一次喺個節目裏面都可以講到啊，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我盡量最中立、最中肯咁樣去分析。咁但係當我知道阿九哥喂佢要搞個艇老兵團嘅，咁我梗係支持佢啦，係嘛？即係我栽培到一個嘅人可以即係自己獨當一面啊！即係同啲朋友可以自己搞個網台啦，可以搞得掂啦，咁啊當然好啦。咁佢亦都唔需要再驚話喂，屌我講啲嘢出嚟，應該老我屌佢炸鳩我型，或者係同我講嘅嘢唔同，唱對台戲咁咪撲街咁樣。咁所以喺我後屘我都係知道阿九哥有艇老兵團嘅時候，我都開始就冇會將的士判官個節目慢慢就去cancel 咗佢，隨住我哋要關閉一個觀塘嘅一個嘅基地嘅一個時候，咁啊即係等下九哥嘅自己去再好做好自己去，咁亦都可以暢所欲言，即係幫艇佬發聲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呢一個就係我學曉咗，睇下如果有網友即係加入咗我哋，做咗我哋自己大家庭裏面嘅一份子啊，佢哋自己越做越好啦，即係有人支持佢啦，即係佢自己可以自己走出去啦。咁而佢做得好喎，咁啊梗係無限祝福支持佢啦，係嘛？即係 多謝佢嘅貢獻啦。咁但係大家會發覺到，咦喺節目嘅 concept 裏面，佢哋都比較係支持的士佬多，而你有個睇法就可能同佢有啲嘅偏差啊，唔符合啊。咁係咪應該即係無謂等咁有咁多麻煩嘅時候去分手呢咁樣？不如我哋做立穩實的香港政府，每一集嘅節目都踩緊鋼線，我一係就驚阿佐敦打撚死Stephen， 一係就 Stephen 踢鳩阿佐敦春代，或者係揸鳩黑古勒特嘅一個嘅咽喉啊咁樣。咁一直都係走緊鋼線，咁亦都係借助依一個基地啦，關門大吉啦，我要翻過嚟啦，咁啊好嚟好去，咁啊一個好和平嘅一個咁嘅分手。咁我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學曉到個變化會係點樣。咁你話會唔會即係有好多人借你過橋啊？借你上位啊，或者借個台出面做自己嘢啊？借個台出去就令到自己又攞到 popularity 去走人。咁啊，仔係有啦，係嘛？咁大家都成日都即係喺我面前插鳩啊、啤你啊，又話佢撲街啊，又話佢自己淨係掛住揾錢啊，即係冇乜道義啊，個人啊賓州啊，屌你咩賣大陸嘢啊，叫人翻大陸玩啊，咁樣屌180度嘅性格改變。咁或者我只可以講啦，即係呢一個其實就係真正嘅佢啦。而家即係喺咁嘅時勢裏面，你又唔 expect 到佢唔通嘅嘢，走去走出嚟抗爭，蘭花係重組，去屌你咩喺呢一個旺角嘅球場裏面唱呢一個尋晚你老婆同我瞓覺，咁我都會體諒佢做唔到嘅。咁或者亦都係有某啲嘅程度上面，佢鍾意金錢啊，或者係佢追求奢華嘅生活啊，要多啲嘅物質嘅呢一個嘅賺翻翻嚟嘅回報啊，咁而網台可以俾得到佢可以呢一個嘅做法係嘛？咁佢要行條咁嘅路，咁當然我唔會阻佢啦。咁但係你話叫我同佢同流合污，或者係我同佢再喺埋一齊，咁梗係唔諗會啦，係嘛？咁啊道不同不相為謀，咁咪唔需要見面，亦都唔需要有啲咩嘅瓜葛，係嘛？你有你嘅陽關路，我走我獨木橋，咁啊最爽同埋最開心。咁你做啲咩嘅嘢我就當然唔會理你，係嘛？咁只要希望阿 Benny 哥唔好就成日就攞啲嘢做故仔啊，一間又攞翻啲過往嘅仇恨啊，一間又揾阿東出嚟上去節目裏面啊屌鳩我啊！咁呢啲我就覺得係一個佢比較係賓州嘅做法嚟嘅，因為點解咧？你唔係唔知道我同阿東之間嘅事，係嘛？你就懶係持平，然後跟住咧就坐定定喺度就諗阿東喺度鳩噏，而你喺度咧就冇 defend 過任何嘅嘢，係嘛？咁我就覺得佢係借呢啲咁嘅 topic， 借阿東咁樣戇鳩嘅人去炒作一啲嘅 kick wheel。咁啊，不過今時今日啦，咁我覺得阿 Benny 亦都睬阿東四婆啦，阿東嘅利用價值都冇諗曬啦。咁而家只不過做一個坎坷嘅廚房佬，係嘛？咁即係佢亦都唔需要借啲咁嘅炒作嘅 kick wheel 去喺個節目裏面有啲咩 buzz 啊各方面嘅嘢啦。咁你問我咧，我係有一段時間係好撚討厭佢，就係你。我亦都冇阻你出去，係嘛？我亦都支持你自己去開台。冇我嘅 idea 就冇啤你漫步，冇我嘅 investment 亦都冇啤你漫步，係嘛？咁你同林康正出去自立門户要做嘢嘅，咁我當然啦，我冇同你簽合謀約合約，我俾份合約你哋都後屘都唔肯簽，係嘛？咁你出去開節目嘅，咁我都唔同你計較咁多嘢，因為始終係嘛，即係我都覺得你幫過我哋好多好多，係嘛？即係好行夾唔鬆，咁啊祝你前途似錦。咁啊，但係即係一直以嚟，譬如佢借一啲嘅 topic 去炒作啊，即係譬如西瓜頭同人哋嘈交打交啊，咁啊即係喺度攞嚟講啊，又或者即係隱隱晦晦講埋啲冷嘲熱諷嘅嘢，咁你話我點會唔撚知啊？係咪先？個世界咁撚細，你唔話俾我聽，我唔會聽你節目，都有人會話俾我聽啦。我只不過輪撚你啫，係咪？咁我覺得幾撚老土嘅，即係依個又幾撚冇品。大家萍水相逢，大家又合作過，係嘛？你又唔係知真正嘅事件發生過啲咩嘅嘢，又喺度咁樣去炒作咧，就可以睇得到佢嘅本質咧，就係為咗要 kick view 啊，博人哋關注佢個台啊，而做埋一啲比較賓州嘅嘢咧，即係幾廿歲人。減下肥係嘛，冇咁奔走啦。咁至於佢賣嘢，我又唔會怪嘅。即係有啲人話佢哇賣大陸嘢啊，乜乜柒柒啊咁樣。咁我只可以講一句嘅説話：冤豬頭只有矛，文秘菩薩孝婆只有脂粉客。如果你覺得佢有啲賣嘅嘢係唔撚入流，或者係屌你老尾喺個功效成疑啊，即係兼覓鬥於一切，或者係屌你咁樣賣大陸嘢啊，賣預製菜啊 whatever 嘅嘢，而有炸嘅柒頭。都去買嘅，咁你吹乜撚嘢仗啫？世界上邊心靈樂章嘅 Richie 嗰陣時同我講， 鳄鱼，你狠啲心，系嘛？香港唯一一样嘢赚钱嘅，通街都系蠢人。你将呢大个蠢人冇同理心，当个猪狗羊咁样劏捻咗佢，你就赚好捻多钱嘅。咁但我做唔到嘛，系嘛？咁逼你做得到，咪由佢做咯。咁而有咁多猪狗羊送上门俾佢生劏嘅，咁点啫？个世界就系咁噶啦，系嘛？咁我唔会嬲呢啲嘢。咁啊，呢一个嘅江湖法则系嘛？咁你听我嘅节目又好，你肯科水俾我哋又好，你去支持我哋又好，你助养我哋又好，咁我无限感激，无限欢迎。但我唯有就系希望尽量俾翻最中肯、最优质同埋最高 quality 嘅网台节目俾到大家去欣赏，同埋希望帮助大家发泄到心中嘅一点气啊，俾到大家娱乐啊，俾大家增长知识啊，令到大家嘅前路有一个嘅识搞嘅一个行路嘅一个方法，咁啊当然系最理想啦，系嘛？咁啊，依一个系合理嘅一个嘅回报，答谢你嘅依一个嘅支持。Otherwise 你都唔觉得要继续赞助我哋，系咪？咁未来有啲咩嘅展望咧？即系我可以讲多几分钟啦。咁啊，今集系嘛？咁啊，我好希望可以喺短时间里边咧，即系翻到香港啦，系咪？咁即系。翻唔到香港，接唔到個地氣嚇，咁同香港分隔咗越嚟越遠。譬如我都唔知道而家報紙賣到成12蚊一份，我仲戇鳩鳩讓賣10蚊一份。咁作為一個時事評論或者對香港嘅時事好關注嘅人咧，咁啊依一個係一個signal嚟噶啦，即係話當你唔係100% 知道香港發生緊貼到佢嘅脈搏嘅時候，而你評論香港嘅事務咧。你就會有時會打一個折扣，呢個係我目前我最concern 嘅一樣嘅嘢。咁而我亦都唔擔心會唔會 running off topic， 因為個原因係點解要講香港嘅歷史啊、古仔啊，比比皆是，係有足夠。我自己一支驚啊，冇健康同埋冇時間嘅啫。咁至於作為時事評論咧，咁而家喺嚟緊嘅依個世界政局裏邊咧，個變化都可以講咧，瞬息千里。風雲際會，我只係要擔心自己upgrade 自己唔切，或者吸收知識啊、理解能力啊各方面係滯後，而喺個咁嘅風雲際遇大時代嘅局面裏面咧，俾嘅一啲嘅睇法咧係唔夠到位，或者變咗人雲亦雲，咁啊依一個係我 concern 嘅一樣嘢。喺未來嘅日子裏面，你話攞你幾時會唔做網台啊各方面咧，咁我有時暫時到目前為止我都未知啊。因为我而家系坦白啲讲啊，我自己当得我自己系同我上面嘅老细咧交咗心，佢好希望我继续做紧呢一个嘅工作嘅时候咧，佢一直当我疲累啦、攰啦、彷徨啦，遇到问题唔识解决嘅时候咧，佢一直会安排一啲嘅能人异事啊或者机缘巧合咧，令到啲问题解决晒。咁而我喺个背后得到一个信息就系话俾我听咧，佢想你继续佢继续做。唔好放弃，坚持吓、你做紧嘅嘢系可能会帮咗好多嘅人，咁希望吓、你唔好吓即系咁快打退堂鼓，而喺你面前嘅困难啊，只要你同我讲吓、我一定会帮你解决。咁我保持住呢个信念咧，我谂我都唔想喺个节目里边讲过有啲咩嘅困难啊去预见，因为每一个营商嘅人咧，个都会每一日都会遇到大大小小嘅困难。系咪唔够钱啊？唔够人啊？或者忽急咗某一啲事要爆煲啊？呢一个嘅踩蕉皮啊？爆镬啊？必定会有，讲得无谓吓、即系打得门牙当血身，你唔好谂做，做就继续行落去。咁而我经历过好多一啲嘅问题啊，好 critical 嘅 moment 里边咧，感谢我上面嘅老细咧，一直都眷顾，帮我喺呢啲嘅问题里边逢关过关，系嘛，即系迎刃而解。咁啊，一直踩到落去十几年啦。咁啊，出年就系即系第12年啦，系嘛？咁啊，无风无惊无险，就有11年 run 咗呢一个嘅网台。虽然今日嘅呢一个嘅模式就并唔系我开头想象之中嘅呢一个嘅模式，但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咧，而家呢一个嘅阵容啦，而家嘅节目嘅 combination 啦、方向啦，同埋暂时咧，都系我经营得最舒服嘅时候。反而少咗以前啊咁大个台啊咁多人啊嗰啲闲杂人等啊杂声啊 大家的要求又不同，大家看嘢的方向又不同，而影响到很多小动作出来，令到你一路行下去很多啲 hiccup。 现在就是副计就顺了， tune in 了，全部都是志同道合，一起在个团队里面继续搏命，就像 Tom Cruise 的 Mission Impossible 啊，那个的 team 咁样，大家都知道大家自己做紧啲咩嘅嘢，大家都去我依个目标去奋斗。咁啊 ，Mission Impossible 可以去到今集咧，就差唔多玩完啦。咁嘅 MHK TV 仲可以玩几耐咧？唔知啊，继续去啦。OK， 今日咁多，拜。